就不进屋吃饭了，你就坐那儿聊一会儿得了。 边吃边聊，快！ 哎呀，厂长，求求你就坐下吧。 听我的， 立本儿 啊， 坐。 好。那个，你 啊， 第二去。你说你干的叫啥事儿啊？啊，咱们什么关系？同学、朋友，现在还是同事，你还给我送起礼来了？ 那个厂长，我是这么想的啊。你看啊，我跟美丽也来到咱们厂子已经3年整了， 嗯， 从来就没给你送过啥，是吧？还提美丽当了车间主任，所以说我们想表示一下。 那是因为美丽干得好，你别说3年，10年不送礼，我也该提拔也得提拔的。再说那酒，我跟美丽也说了，那算我借的。回头我买了就还你们啊！ 咋整的？快站住！快吃快！ 快！ 哎呦！妈呀！你干啥呢你啊？ 厂长，实话告诉你吧，那两瓶酒根本就不是酒，那是 心意。我傻呀？我不懂这个。 厂长， 嗯， 我们一感动一激动就送给你两瓶好酒， 嗯， 送完之后我就后悔了 啊。 酒是啥玩意儿啊？酒是穿肠毒药 啊，对， 酒伤肝呐， 肝郁不舒就容易急躁， 人一急躁就容易毒火攻心， 毒火攻心你就得上火呀， 人一上火血管就容易堵塞。媳妇儿 啊， 你看厂长这体格如果是堵了的话应该怎么办呢？ 支架。 对，厂长， 嗯， 根据我的目测，就你这体魄，怎么也得支6个架，支少了容易塌腰啊！ 哎呀妈， 厂长怎么了？怎么了，厂长？ 哎呀妈，大伟呀， 啊， 眼前一黑，有点堵啊！ 你看，我说啥了？你们这没喝咱那酒的堵成这样，这喝咱那酒的堵成啥样啊？ 是啊， 所以说厂长 啊， 我越想越后怕。你说那两瓶酒你喝了之后万一有个3长2短的，咱们厂子怎么办呢？啊，那些被你划了的妇女 啊， 跟你干活那些妇女怎么办呢？厂长啊， 等一下，别说了，我全懂。我谢谢你，我代表厂子谢谢你，我代表所有那些留守的妇女谢谢你，我替他们给你个拥抱。 谢谢。 抱完你之后，我再抱。 厂长，你还是抱我吧。 不是，我还是 算了。厂长，你血管都堵成这样了，赶紧坐下歇会儿吧。厂长， 哎呀， 厂长 啊， 你说两瓶酒重要还是你的身体健康重要？我想了想，就我觉得厂长的身体健康那才是最重要的。 对， 所以我越想越紧张，害怕，我后悔，我心如刀绞，我痛不生欲呀！我 哎呀妈呀！ 哎呀，行啊你，还给我整成煽情啊你啊！编，接着编，大伟啊，我万万没想到，两瓶酒就把你整得痛不生育了，你这也太弱了。再说我不喝酒，你也不是不知道。 那两瓶酒， 指定不还你。啥事儿？ 媳妇儿，我是不行了，看你跟他的交情。 立本儿， 干什么？哎呀妈！干啥呀？ 你躲啥呀？ 你也太猛了呀！ 立本儿， 干啥呀？ 其实，有句话我都憋在心里多少年了 啊！ 我要是知道今天你能当厂长，我早嫁你了，我何苦跟他毁了我一辈子的幸福呢？ 哎呀妈呀！幸亏嫁他了，要不然就把我毁了。 啥？ 不是，我觉得你们俩看着还挺幸福的。 我知道，我在你面前。依然是白雪公主，当然了，你在我心里也仍然是白毛王子。立本儿， 哎呦我天哪，堵又堵了，哥，救救我行不行？ 你万幸去吧，我当年也不娶她，你小子能活到今天。 所以说你是个战士。 去干啥呢你俩？ 开玩笑， 跟你闹笑话呢啊，立本儿。快把酒还他吧，你瞅他磨磨唧唧的多烦人呐。 是我老磨叽了，我老烦人了。 你是挺烦人的，跟你一样。给他。 给他。 你看你离那么近干啥呀你啊。大爷啊， 啊， 我问你啊，你见过子弹飞吗？ 见过。 见过子弹往回飞吗？ 那不把自己打死了吗？啥意思？ 什么啥意思啊？见过送礼的吗？ 见过。 见过送完礼还往回要的吗？ 那还是人吗？ 那你这是啥呀？ 厂长，我今天还真就不是人了，所以说那两瓶酒你必须得还给我。 行，我还你。 哎，太好了， 但是这酒现在不在我这儿。 啊 啊，那在哪儿啊？